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a part of the lecture on biology, mainly wildlife in gardens throughout the cities. 就是在城市中呢有好多的花园，然后在这些花园中呢其实会有野生的这些动植物，我觉得挺好玩的哈。其实就是你觉得这个花园里边有一些个常见的，像这个麻雀还行，要出来一个野生的动物，比如说出现一个狐狸，那就很好玩了，是不 是？就 是 那些在树丛里面藏着的小动物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狐狸啊，还有什么土拨鼠啊，刺猬啊， 对呀，它要真是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花园里边，那还真是一景儿， 哎， 是吧？话说你见到过 fox 狐狸吗？ 我见到过像小老鼠啊， 哎呦，那不算什么， 小兔子啊，这些我是见到过的。 对呀、啊，那也不算了、我觉得这个狐狸，你知道它的那个大小呢，大概是相当于比猫大一点，就是比个大的猫再稍微大一点。其实狐狸并不大，不像咱们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里边那么大。好，那我们闲话少说，先来预习生词。第一个 proliferate。好 ，proliferate， 我给大家一拼，然后大家基本上就能分析出来它的意思了。proliferate proliferate， pro-life 就是支持生命的，所以这个就是大量繁衍、 就是生殖、增殖、扩散、规模的意思。 对，就是规模扩大。比如说你要讲这个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它就是核武器的扩张，就是大量的准备核武器的意思，这是 proliferation、 对， 它的名词形式啊。那在课文中呢，他会这样说，他说 they proliferate where there is suitable water 啊，在有水合适的水的情况下呢，他们这个 they 就会大量的繁殖。好， proliferate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生词呢是 hedgehog， 这是一个动物，就是刺猬的意思。 hedgehog H-E-D-G-EHOG 啊 ，hedgehog。好，然后再往下一个单词呢是 provision，P-R-O-V-I-S-I-O-N。provision 这个词呢，它是物资、设备、储备，还有呢就是规定。好，那么在听力中呢，这个句子是这样的 ：Another factor is the provision of nesting places。就是它所具备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东西的条件呢 ？Nesting places 是筑巢的地方啊，就是如果鸟要在一个什么地方安家，它得有地方筑巢才行。好，最后一个单词叫 massive 啊 ，massive M A S I V E massive 就是大量的，就跟那个 mass M A S S 名词一大团儿。它的形容词是有关系的啊 ，massive new survey，a massive new survey 就是大规模的新的调查。好，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 song thrushes， 是一种鸟啊 ，s o n g thrush t h r u s h song thrush， 大家能想象出来是什么鸟吗？猜一猜。这个 thrush 是画眉鸟， song thrush 呢是那个能唱歌的， 哎，唱歌唱的比较好的画眉鸟叫 song thrush。 这个 thrush 再给大家拼写一下啊，是 t h Rush 啊， 对 ，thrush、 嗯、啊，我觉得这个鸟，你要养一只鸟，它老天天老唱歌，也挺美妙的哈。像这个鸟里边能唱歌的中文名字，咱们知道的就有夜莺，是吧？然后呢，这个夜莺还有，我觉得鹦鹉也应该算吧。啊，其实鸟它就是叫嘛，咱们比喻它是唱歌了。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他们自己认为是在说话。Anyway, song thrush is a kind of bird that can sing pretty well。好，那我们生词就先预习到这儿，咱们来听第一遍录音。这个录音呢并不长，所以呢可以比较轻松啊，给大家放一下。 好的。 The first species to generate a lot of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was frogs, and there was a clear pattern here. They proliferate where there is suitable water. Garden ponds are on the increase. Rural ponds are disappearing, leading to massive migration to the towns.Hedgehogs are also finding it easier to live in urban areas, this time because their predators are not finding it quite so attractive to leave their rural environment, so hedgehogs have a better survival rate in cities. We had lots of sightings, so all in all, we had no difficulties with our efforts to count their numbers precisely. Our final species is the finest of bird singers, the song thrush. On the decline in the countryside,They are experiencing a resurgence in urban gardens because these days gardeners are buying lots of different plants, which means there's an extensive range of seeds around, which is what they feed on. Another factor is the provision of nesting places, which is actually better in gardens than the countryside. Hard to believe it, but it's true. Incidentally, we discovered that a massive new survey on song thrushes is about to be launched, so you should keep an eye open for that. 好的，很快呢就把这一段录音材料放完了，一分多钟，大家听明白了吗？ 好，我们现在呢逐句给大家讲一下。 The first species to generate a lot of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was frogs. 哎，第一个能够带来许多有趣信息的这个物种就是青蛙。 And there was a clear pattern here. 这儿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规律。 They proliferate where there is suitable water. 嗯哼，就是在有适合水域的地方呢，它们就会大量的繁殖。 Garden ponds are on the increase. Rural ponds are disappearing, leading to massive migration to the towns. 那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花园儿啊，这里边所挖的这个小池塘，这个数量在增加，而在乡村地区，这个池塘呢却是在消失的。那么这个呢，就导致了大规模的这个迁徙啊，鸟儿于是就搬到了城镇。Hedgehogs are also finding it easier to live in urban areas. 刺猬也更容易在城市生活。这里有个动物是 hedgehogs，、hedgehog 就是刺猬。 对 ，this time because they're Predators are not finding it quite so attractive to leave their rural environment, so hedgehogs have a better survival rate in cities. 啊，因为他们这个天敌呢，并不愿意离开乡村的环境，所以这个刺猬呢，在城市里边，它的存活率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它更容易生存了，没有敌人威胁到它的这个安全，啊。 We had a lot of sightings, so all in all,We had no difficulties with our efforts to count their numbers precisely. 好，那就是我们呢看到了这个刺猬许多次了，并且呢要去数出他们的这个数啊，精确的统计出他们的数字上，并没有多难。啊 ，Our final species is the finest of bird singers, the song thrush. 哎，我们最后一个物种是最好的鸟类歌手，画眉。The song thrush, 会唱歌的画眉。 On the decline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are experiencing a resurgence in urban gardens. 啊，就一方面呢，在乡村地区呢，他们是数量减少的，同时呢，他们在城市的花园中却重新复苏。啊，这个花园里边出现的数量就是比较呈上升趋势。Because these days, gardeners are buying lots of different plants. 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花园的主人，他往往会购买各种不同的这个植物。所以说，人家在这个 自己家的花园呢种的植物种类特别多 which means there is an extensive range of seeds around which is what they feed on、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花园的附近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植物的种子而这些鸟呢这个画眉呢就是靠食用这些种子为生、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 to feed on something 吃什么为生feed 就是喂养的意思、那他说呢这个 the seeds which they feed on 也就是他们以这些、种子为生那其实对于这个花主人来讲不合适了本来您是想把这个种子种到地里让它开花结果对吧但是现在呢就被这个鸟给吃了那都不合算呢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这个鸟又有了食物啊也不错。好下面一句呢他就说 another factor is the provision of nesting places, which is actually better in gardens than the countryside. 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筑巢这个地点在城市里边的花园其实要比乡村要好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好呢是这个条件好也就是 the provision,which is actually better in the gardens than the countryside 啊，那么这个花园里边你想想鸟住个小巢多好玩啊！虽然很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好下面 Incidentally we discovered that a massive new survey on strong thrushes is about to be launched so you should keep an eye open for that 好这什么意思呢碰巧了是吧我们就发现呢有一个大规模的新的测试就是关于这个画眉即将呢就开始测试了you should keep an eye open for that, 请敬请大家关注留意这个 to keep an eye open for something, 就是对一个事情眼睛睁得大大的看也就是去请关注的意思。Now I'd be happy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you may have. 现在呢，我就很高兴给大家回答任何你们想心里所想的问题。好，那逐季讲解之后呢，咱们现在有时间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好。 The first species to generate a lot of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was frogs, and there was a clear pattern here. They proliferate where there is suitable water. Garden ponds are on the increase.Rural ponds are disappearing, leading to massive migration to the towns. Hedgehogs are also finding it easier to live in urban areas, this time because their predators are not finding it quite so attractive to leave their rural environment, so hedgehogs have a better survival rate in cities. We had lots of sightings, so all in all, we had no difficulties with our efforts to count their numbers precisely. Our final species is the finest of bird singers, the song thrush.On the decline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are experiencing a resurgence in urban gardens because these days gardeners are buying lots of different plants, which means there's an extensive range of seeds around, which is what they feed on. Another factor is the provision of nesting places, which is actually better in gardens than the countryside. Hard to believe it, but it's true. Incidentally, we discovered that a massive new survey on song thrushes is about to be launched,So you should keep an eye open for that.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今天呢，我们讲解的是一段有关于生物学的英文演讲。 好，那么在这个讲座中呢，就讲到在城市的花园中，确实能看到野生的动物啊。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呢，咱们再来 想一想其中有哪些信息，看你拿英文练一练能不能说出来。我觉得就是听懂是一回事儿啊。Then, to be able to say it, speak it, and express it in your own word would be a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那在自己再能够说出来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现在呢，咱们就来练一练，好吧？花园、池塘在增加，乡村的池塘在减少，这导致了往城镇的大规模的迁徙。英文可以怎么说呢？花园池塘在增加，乡村池塘在减少，这导致往城镇的大规模迁徙。Garden ponds are on the increase. Rural ponds are disappearing, leading to massive migration to the towns. 这里边如果你不这么反着回去练，你有时候发觉不了。其实原文它是 on the increase, 就是呈上升趋势，呈增长态势，英文用 on the increase。那同样你也可以说 on the decrease。 相反的，在下降的这个趋势中，就是 on the decrease, 是 decrease, 注音在这个 d 上面，在前面部分。 那么这个 on 和 the 要加上，如果我们不是去有意识的注意措辞的话，很可能就说garden ponds increased, 不会去想到用 on the increase。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再来一个词呢，就是 pattern。 pattern 这个词它有规律的意思，原文说 there was a clear pattern here, they proliferate where there is suitable water, 这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律，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繁殖呢的地点就是在有合适的水的地点那么这个 pattern 呢，它是规律的意思，它也有这种重复多次的一个对称的一个图像比如说印一个花布，大家知道这个花布有一个单位它是重复这一个单位的图形，这就是 patterns。 好，那现在请大家造一个句子一般地震的这个规律就是地震之前特别的热，不同寻常的热，地震之后结束之后开始下雨。好，那你可以说 There is a clear patternfor an earthquake. Before the earthquake, usually it is unreasonably hot. Whereas after the earthquake, it rains a lot. So based on that pattern, a lot of the scientists or maybe people, the amateur people may be able to predict when an earthquake may happen. 有这个规律之后呢，人就可以去预测什么时间会发生地震。好，那么这个是咱们要学的这个 pattern 这个词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再往下一个呢，就是 survival rate, 就是能够成活的率。survival, S-U-R-V-I-V-A-L, survival, 就是生存下来的概率是吧、survival rate, 对。那在城市呢，他们就有更好的这个成活率，也可以说 They have a better or higher survival rate in cities. 对， 这个城市就是 city。 刚刚我们听力材料中提到的是刺猬在城市里面的存活率更大，这是为什么呀？原来是因为他们的天敌往往不愿意离开乡村的生活，乡村的环境，所以呢刺猬呢到了城市就没有什么天敌了，所以刺猬在城市里的存活率要更大一些。 好，那么英文怎么去表示这一大堆的内容呢？好，你可以说 Hedgehogs tend to have a higher survival rat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ir prey would prefer to stay in rural areas where they themselvestend to move to urban areas. 对， 这些刺猬本身愿意去大城市，而天敌喜欢留在小城市。 是的。 好，所以就有了这个更高的存活率。 还有一个单词我想问一下壮壮老师，就是 species 这个词叫物种嘛，对吧？ 对。 它的复数是什么？ 复数还是 species, 它单数和复数都是这一个单词吗？ 没错， 是 species。 species 没错， 很多同学会问了，这 species 就是 es 结尾的， 它这个单词本身拼写就是 es 结尾的， 长得就像一个复数的词， 对，所以说 species 是复数， 嗯， 这个他们好记，但是让他们找单数形式，他们就把这个 es 去掉了，变成 spe 了。 那又错了， 那不对哈， 没错，我们看一个句子哈，课文中他说 our final species is the finest of bird singers, the song thrush。 这里边 final species 后面跟的动词是 is 啊，所以可见呢这个 final species 就是一个 species， 不是一堆 species 啊，所以这个中文也是我们最后一个物种是最好的鸟类歌手画眉，The Song Thrush 啊，好，下面我们还有时间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好的。 The first species to generate a lot of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was frogs, and there was a clear pattern here. They proliferate where there is suitable water. Garden ponds are on the increase. Rural ponds are disappearing, leading to massive migration to the towns. Hedgehogs are also finding it easier to live in urban areas, this time because their predators are not finding it quite so attractive to leave their rural environment, so hedgehogs have a better survival rate in cities.We had lots of sightings, so all in all, we had no difficulties with our efforts to count their numbers precisely. Our final species is the finest of bird singers, the song thrush. On the decline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are experiencing a resurgence in urban gardens because these days gardeners are buying lots of different plants, which means there's an extensive range of seeds around, which is what they feed on. Another factoris the provision of nesting places, which is actually better in gardens than the countryside. Hard to believe it, but it's true. Incidentally, we discovered that a massive new survey on song thrushes is about to be launched, so you should keep an eye open for that. 好的，录音又放完了。那最后呢，周正老师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有关于今天这个内容的。 对，我们来复习这个课文中提到的几种动物啊。首先一个刺猬 ,Hedgehog。 Hedgehog， 哎，提到刺猬呢，其实您没觉得吗？它刺猬的鼻子很长， 哦， 有点像猪， 嗯哼。 而 hog，H-O-G， 就是野猪的意思。 嗯，野猪的鼻子是很长的。 对，所以刺猬跟它长得有点像，所以它也是 hog， 但是它英文全名叫做 hedgehog。 嗯哼 ，hedgehog。 对， 这个 hog 呢，其实它是好多动物的这个名字里边的都以它为结尾，比如说 groundhog。土拨鼠啊 ，ground G R O U N D， 那么 groundhog 呢，在加拿大、美国，它还专门有一个天，就在二月份的某一天叫 groundhog day， 号称呢，如果在 groundhog day， 你要看这个土拨鼠，它从这个洞里面爬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是证明春天来了。如果它老子这一天它都在这个洞里面缩着不动。好，那么就说明天还很冷，冬天仍将继续， 嗯， 啊，所以大家就得盼春天，还得要多盼一阵子。 嗯，所以我发现都以这个 hog 结尾的小动物啊，都是那种胖胖壮壮、傻傻的 啊， 这个， 然后毛毛什么的那种， 哎，都有。对，就是像 hog、 groundhog、 groundhog， 还有 hedgehog， 对呀，啊， 都是哈，啊。 挺好玩的。好，嗯，那么这个文中还提到了一个动物，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青蛙 frog。是吧，这个 frog 呢跟它有一拼的一个近亲的动物叫什么呢，叫蟾蜍啊，英文是什么呢，叫 toad T-O-A-D 啊，大家把这个动物的名称也盘点一下啊， T-O-A-D toad。 好，然后他还提到什么呢，这个会唱歌的画眉鸟啊，必须要说一下，叫做 song thrush 啊， thrush 这个词就是画眉的意思啊， song thrush， 你想那个鸟很轻灵啊，然后一飞，然后吱吱一叫， song thrush， 你看那个 thrush 那个动作也是这种感觉的啊，嗖一下就飞出去了。还提到了什么动物呢，好，之前还提到了这个 spiral hawk， 雀鹰 spiral hawk， 这个也是一个挺常见的 ，spiral 就是本身它就是一个动物，就是一种鸟啊，麻雀的意思。 好的，给大家讲完了这些动物的英文说法， 嗯， 那么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